不确定，每个人躲在人海里相遇，总是没道理，弄错后轻轻说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无论失去了什么都没痕迹，每次让泪水流回心里，去灌溉梦想开出奇迹。我要的坚强不是谁的肩膀，怀抱是个世界多拥挤，就有的匆忙，用所有的寂寞时光给自己鼓掌。我要的飞翔不是借双翅膀，自由是个不能代替的远方，用旅途的孤单来收获成长，直到遇见了你一起分享。没关系，不论失去了什么成长，直到遇见了你一起分享。